字，我爱迟迟做的初词，是最深天恨幼稚，在成熟后，在爱恋时，能看见变迁的心，偏怕再痴。你也许喜欢痴心的女子。